請各位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請大家放掌。 咁我講《金剛經》嘅，先講圓談咯，即係先將根據講經嘅傳統咧。我是介於傳統與近代之間的，我喜歡用現時的方法去演繹佛理，將它帶入生活裏面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我還不離開傳統的。傳統講經是怎樣的？傳統講經是先講圓談的，即是怎樣 a summary， 講一個大這整部經的大概，整部經的大概以前講經是有個規矩的，是怎樣的規矩呢？圓談咧，根據天台宗中咧，係用五重圓義去講嘅。圓談因為先講一個總括先。圓談五重圓義咧，就係釋明顯體明中論潤判教上，即係話解釋個經嘅名，解釋顯體啦，講呢個中心思想，佢嘅主要嗰、那個嗰、那個佛性嘅體性。點解我哋要成佛？咩嘢叫做佛？個顯體明中係佢嘅宗旨係點樣嘅？論用。他的修行的方法，判教上他是佛所讲的是属于哪一个藏通别圆里面小乘大乘 是哪一类的法门呢？我们分科有界定位嘛，判教上就 是哪一类佛法，他里面是哪一类别的呢？天台宗讲五重圆义，用五重圆义的方法呢作一个圆谈的，这个传统的讲经方法。华严中有十门释经，法相中有六离合释，这些大家不需要知道的，因为这么深不需要，怎么需要就知道。我就根据些什么呢？根据天台宗的五重圆义，将整部经大概讲的讲个大概内容，等你知道这部经讲些什么东西，然后就逐个逐个字去分析。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如是我问，一时佛在舍卫国，为什么其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幽众千二百五十人区，逐句逐句字解释，这些叫做消经文。先讲原意后消经文，先讲原意即是说将整部经的大概告诉你，先即是将个森林告诉你，这个就是森林来的，然后跟你分析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乃至每一条草，那你先认识整个森林先。整个森林的认识是困难的，因为你都未看过花草树木，我就跟你讲森林了。但是你不要紧，你只是大概即是圆谈是什么呢？搭个飞机在个森林里望望个森林先，哦，原来是讲这样东西的，再慢慢就进去里面每一个森林里面，我们研习每一棵树是怎样的。第一是释名了，解释的名称了，这个名称叫做什么？金刚波耶波罗蜜经了，叫做释名了。金剛點解用金剛呢？點解係波耶波羅蜜呢？本經與法語為名，金剛係一個譬喻。點解用金剛嚟譬喻呢？因為經文嘅義理，其體最堅，其用最利，其相最明，所以用金剛。金剛又有就有堅、利同埋明嘅意義，咁所以用金剛嚟譬喻。波耶是无上的智慧，无上的理解。波耶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即是说呢，如果明白了金刚经的义理，就好像和一个迷惑的此岸，能够令到你达到涅槃的彼岸。第二显体了， 正悟實相，經內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經文裏面你都未讀，你會唔知噶嘛？但係唔緊要，你而家唔知唔緊要，你知道個大概。原來如果有人能夠得聞呢部《金剛經》咧，佢信心清淨，佢信呢部《金剛經》，依住《金剛經》去修行咧，佢就會生到呢個體啦，佢就會得到呢個佛性啦，就會成佛啦。咁解咧？簡單嚟講，而依照《金剛經》呢個顯呢個體嘅重要性，呢、這個叫做實相，或者叫做真理。显呢个真理，有啲呢部经有呢个真理存在嘅，冇真理嘅什么讲啊？呢部经全无真理嘅，唔值得讲啦。佢有个真理喺里边嘅，必须要显呢个真理出嚟。冇呢个真理嘅就唔成为经啦嘛。第三就明宗啦。How do we achieve it? What's the method to realize the Bodhi, to get enlightenment, to be the Buddha?明宗啦，即系修持方法嘅宗旨。咁你必须要，如果你要能够生呢个实相呢、这个真理，要体悟呢个真理咧，你一定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你唔会明白嘅。如果你未听过《金刚经》，点为之离一切相啊？你要听落去先系知道。你想第二堂你就识晒啊？第三堂唔离啊？好难啊！要32份你听晒你先系知道。如果你有緣的你就聽完《金剛經》，無緣的你就聽了2份，好過不聽。如果我是你，我就聽完它。因為為什麼你不聽的時候你花些時間做什麼呢？不外是應酬而已，求名求利而已，財色名食睡，行街看戲吃飯而已，那些天天都做得啦。你時常都追求那些的啦，不要去鋸扒啦，不要去海鮮酒家啦，象拔蚌龍蝦蟹啦。不如清心聽人講經，裏面的經文，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要必須離一切相，修一切善，這個就是他的宗旨。這個宗旨點離一切相啊？點修一切善啊？那你慢慢聽下去吧。我現在是給你一個 agenda 你而已，辯用呢，功用成效了，佢有咩？呢部经一路讲落嚟，又要证悟到成佛嘅诸法实相，又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嘅，咁佢可以达到咩效果啊？破我执，灭罪业。人点解会作恶啊？人点解有烦恼？因为我执强啊！呢啲系我嘅，呢个系我，呢个是呢个系非，呢个憎，呢个爱，贫贱憎爱高低美丑，全部系我执，执着不放。维摩诘经讲，一切众生的 病根在于攀缘，六根攀缘六尘，执着晒一切，不肯放下，越执越紧，呢、这个我执放不下。所以我哋开始听经的时候咧，我同大家讲，将万缘即将万缘放下，清净心听经就咁解啦。其实每一次讲经之前都应该咁做噶噃。不是一开始就哦开始咯，我讲经你听经咯，不是咁嘅，要将个心定落嚟，即系我哋静坐啫嘛。我喺温哥华教人静坐咧，系一开始静坐咧就系要将你所有嘅烦恼抛掉，你先可以静坐。嗱，咁呢个不变用啦，破我执灭罪业啦，你想唔想灭罪业啊？个个都想灭罪业啦。点解我哋做事咁多唔如意嘅事啊？点解个命运咁坎坷啊？点解时常都有不如意嘅事啊？又有病啊，又咁多唔如意嘅事，一样跟一样咁陆续而来呢？因为有罪业啊，牵引住啊。梁王宝忏点讲啊？罪灭福生，你想有福，你想长寿，你想让如意，你唔使求。你滅你的罪就得了。梁王寶忏讲的，寶智禅师讲，罪滅福则生。你的罪滅了你就有福了。你的罪不滅呢就阻住你，你没有福的。你有福都不会离别，不会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忏悔嘛。我们由听天开始啊，上昼就是拜这个药师忏，就是忏罪。你必须要忏晒你的罪。罪滅了你就有福了，你的福就生出来了。你不用去求福的。滅曬你啲罪，你自然有福。梁王寶忏講，你梁王寶忏嘅罪文係咁講噶。判教相啦，《金剛經》圓頓大教係至高無上嘅圓頓大教。咁呢個教相即係咧 ，how do you classify where to put this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has different categories. How do you categorize 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咁呢個係我哋要開會嘅 agenda。agenda 叫咩？一時諗唔起。agenda 叫做開會嘅議程啊。呢、這個我哋而家共土法益、共簽法益啊嘛。咁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要講啲咩嘢噶。呢、這個就係我哋開會嘅議程啦。咁而家講翻譯嘅人咯，鸠摩罗什法师呢个翻译嘅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Kumarajiva 系生于西域龟兹国，即系而家嘅克什同埋乌鲁木齐之间嘅一个国家。呢、這个人非常之聪明，通晓好多言语嘅，对于言语系一个天才嚟嘅。佢嚟到中国咧，完全通晒中国嘅言语。九岁。在啟賓國拜國盤頭達多維斯 Kashmir 印度的邊境，41歲呢就來到中國了，創造了翻譯院1000多人，即是訓練了1000個漢人。1000人，你翻譯佛經是1000人的，這部佛經不是一個人翻的，有成隊人去翻的，翻完之後由他一個人主筆，在16年裏面呢譯了300多卷，《法華經》啊，《維摩經》、《阿彌陀經》、《梵網經》、《摩诃波耶波罗蜜經》、《中論》、《十二門論》、《百論》、《金剛經》等數十部，就鸠摩罗什法師嘅。佢成生人都係翻譯經典，成生人都係貢獻佛法，成生人都係為咗廣度眾生滿菩提願，成生人都係求法同埋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有好多人成生人是什么呢？求财、求名、求利。你喜欢选择哪样？你知不知道当你弘扬佛法，你能够令到一位众生成佛，你得到无量的功德，好过你以亿亿万万的财宝去做善事。因为为什么？如果你弘扬佛法，在广大的群的听众里面有一个可以将来依照佛陀修行成他成佛的呢，他将来会怎样？他将来会广度无量众生，即是好像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他会广度亿亿万万的众生，你说功德大不大呢？那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了。那现在呢就讲金刚经的结构了，第一份就叫聚份，大家揭你第一份了，第一份是法会因由份，第十页，第十会讲了金刚波耶波罗蜜经，讲了什么叫金刚，什么叫波耶，什么叫波罗蜜经，你应该明白的了。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译者你知道是谁了。法会因由份第一，这些分他一份二份的名称是谁个分呢？是超明太子为了方便人學習《金剛經》，將它分開份嘅，我哋不妨用超明太子嘅分份嚟解釋《金剛經》。第一嘅法會因由份，即係點解釋迦牟尼佛會成立呢個法會去講《金剛經》呢？佢嘅原因喺邊度呢？有咩原因緣而令到釋迦牟尼佛會講呢部經呢？叫做法會因由份。法會因由份咧係屬於序份啊，即係 introduction 第一份。咁由第二份去到第八份咧，第二份系咩啊？善言启请份。咩叫善言启请啊？善言启请点解啊？善言就系须菩提嘅别名。须菩提启请，须菩提系佛嘅弟子。佛嘅弟子里边咧，解空第一。对于空嘅义理，佢了解得最精确、最深入。善言咧就是须菩提啦。啟請須菩提問啟請，即是問釋迦牟尼佛一個問題，由這個問題而引出全部金剛經。所以超明太子就分第二份為善言啟請，即是說須菩提尊者問這個問題了，第二份了。第三份呢大乘正宗份，乃至去到第八份，第八份是依法出生份，即是說呢從第二份至到第八份呢，二三四五六七八，总共7个段落，七份里面讲什么呢？就建立听众的信心，事无住而生信，即是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不要执着，我们要生起这个菩提心， 而唔執著菩提心，而唔攀緣六根，唔攀緣六塵，唔生六色，唔執著一切，就無住。暫時咁解先啦，無住無住呢個兩個字嘅解釋咧，好深遠嘅，要慢慢解釋。你了解《金剛經》，你就了解無住啦。咁第二份至第八份咧，以無住唔攀緣唔執著，唔生我執法執，唔生空執而建立信心，就是第二份至第八份。咁你而家要知道我話咧，第一份講啲咩咧？哦，第一份係 introduction， 二份至到八份就兩個生起你嘅信心先。咁啊，第九份啦，第九份咧就係相無相分啦，至到第十六份能證業障分咧，就係、是、顯示無住而開解啦。即係話咧，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八份裏邊咧，就要令你開解，令你能夠了解《金剛經》嘅義理，就是、從第九份至到十六份，第十七份至到二十四份咧。在呢八份裏面教你點修行啊！你已經有信心啦，你已經識解釋迦牟尼佛所講嘅智慧啦，個波嘢啦，你就要開始去修行咯，唔係得個講字，唔係大隻講喎，要去修行噶喎。呢度就係呢八份咧，就教你點去修行。修行要點修啊？你要聽你先知道點修。好啦，第二十五份至三十一份咧。就告诉你，如果你信了之后又解又去修行，你必会正果。你又信你又解你又去修，你不想成佛都几难，你不想有智慧都几难， 你自然会有二十五分至三十一分，你明白了他，你要跟着他去正悟到佛理，就去到三十一分。直到第三十二分叫做流通分了。释迦牟尼佛怕众生不肯去将佛理介绍给众生，必须要有一份告诉你，你必须要言佛明灯，逐佛为命，必须要将这个无上 的正等正觉呢，令到一切众生都成佛，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这样才是大乘菩萨的精神，才是广度众生的精神嘛。你只是你自己懂解，你只是自己信自己解自己修，你不理众生的，你自己住个华夏，所有的众生住在木屋，你怎会安心啊？你自己在高高山上住的是华夏，下面全部都是穷苦的人，你怎住得安心啊？你一个人好啫，所有众生都未得到嘛，他又不是了，你必须要流通份来广度一切众生，这样就很圆满了。你能够这样了解这部佛经，这样才叫做了解金刚经嘛。如果你以前马马虎虎的，你要改你的恶习了，你必须要消文解义，逐句逐句了解。如果你能够了解金刚经呢，你不断依据修行，你就了解一切佛经，你信不信呢？你真真正正深入金刚经，你了解一切佛经，即是说呢，这么大的海，这么多波嘢，你怎么去了解啊？你不一滴一饮下去，哇，我知道了，原来个水的咸味是这样的，就已经知道了。咁而家要开始开讲《金刚经》噶咯，呢句说话我讲咗好多次啦。好啦，揭翻呢个《金刚经》啦。第一，如是我闻，佛将入灭嘅时候。柯蘭就好悲哀啦，長老柯那留陀就問就話啦：柯蘭，你唔好再哭泣啦，你應該即刻要問最後幾個問題啦。釋迦牟尼佛將要入滅啦，離開呢個人世啦，最後幾個問題你速速問啦。咁啊，最後呢幾個問題好重要嘅喎。第一，柯蘭就問啦：係，我應該唔好哭泣啦，我應該問釋迦牟尼佛最後幾個重要嘅問題。第一，佛滅道後以何為住？以何为师？佛经手作何等为语？如恶性比丘应如何处理？第一，即是说佛灭道后以四念处为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我不解释了，将来有机会解释四念处。四念处是很重要的，大家四念处不只是记住这四句字，怎样观身不净呢？如果你不懂四念处， 你修行，你脱离唔到淫念，你脱离唔到淫念，你修唔到禅定嘅。所以如果你系有家室之人，你仲系居士，你修真真正正嘅禅定，无有是处，必须要出家。你唔出家，你点修禅定啊？你仲有男女关系，你点修禅定啊？观身不净，就算出家人都要修观身不净。如果出家人唔修四念处咧，冇法子得嘅。所以四念处系好重要嘅噃。四念处虽然系小乘或者系上座部嘅收集嘅方法，你唔识四念处嘅收集，你冇法子可以成功嘅。咁我唔讲四念处啦，将来有机会咧，我而家打算咧就将四念处里边作为一个好具体详细嘅分析，逐段逐段点样修四念处。第二，以戒以何为师啊？以戒为师。第三，一切经手应贯如是我闻，系释迦牟尼佛附足一切经系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处，以咁为开始。咁第四个问题，与恶性比丘，你知道有好多和尚唔系真噶嘛，有啲发脾气啊，有啲唔好嘅和尚啊，恶性比丘，我哋点样处理佢？呢个好大问题嚟噶。我哋喺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即系唔系根据释迦牟尼佛所讲嘅出嚟演说佛法嘅，好多好多呢类人、啊。呢一类人不必须系演说佛法，你先系会信噶。我而家讲佛法啦，我哋佛释迦牟尼佛点点点，其实背后佢唔系做呢样嘢嘅，外边佢说相似佛法嘅事。后面其实不是的，为名为利的，为钱的，表面就是讲佛法，后面不是那件事的，很多这类人、哦、你要懂分辨、哦、遇到这些这样的事你怎样呢？遇到地铁里面有个人当当，那你是不是就给一百元他二百元他呢？哎呀，这个和尚哎呀真是可怜、啊、有些人呢就给五百元，每次给五百元下去，有些人一百最少都哎呀要多些，这个和尚我们要救他，其实他拿着这些钱他就去海鲜酒家都未定，不知道，因为他是假的嘛。遇到恶性比丘，你为什么应该处置呢？有这类人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真的和尚，他真的 是僧宝来的，真的持戒的，是佛法僧三宝嘛。但是有一类的比丘呢，他必须要扮到很真你才信的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怎么会信啊？但是现在我们都很厉害的，香港人一看就知道你金丝眼镜，到时有个 band 仔接你一定是假的了。即是现在就有这些，即是现在很分辨得到的了。也都有些居士呢就很激进的，有个居士告诉他他怎么激进呢，他就在地铁遇到的这样的假的，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就跟他讲佛理了，开始跟他讲金刚经，就是差不多。我说你不要这样啊，你很大罪的，我知道你不是的，你是假的，你为什么 要穿那些衣服出来呢？你这样你要毁灭我们佛法的，暗暗沉沉暗暗沉，你讲了半小时，那人说你不要讲了，我不要听，他继续讲，他就收工了，走了，他走收工走，一路走一路追。你以後不要再出嚟呢度啦，咁佢又唔驚佢打佢，有咁嘅居士喎，呢、這個居士喺度啊，佢唔同啊，佢費事講佢嘅名出嚟，佢真係追住佢嚟講俾佢聽，你唔好再出嚟啦，你咁啊毀滅佛法，影響佛法，講到嗰個人第二日真係唔見佢喺度，因為佢煩到佢咧，真係太煩啦。咁啊點答呢個問題呢？默而殯之，唔好同佢大吵大鬧啦，唔好理佢，唔好騷佢，唔好睬佢，默而殯之而卸离佢，唔需要大吵大闹，唔需要跟佢几条街，总之系唔好理佢。咁我而家开始讲法会因由啦。法会因由里边呢度几十个字，我谂唔超过一百个字，几十个字就讲咗六种成就。点解啊？呢几十个字就讲出诸法由因缘和合而生。必须有因缘和合才生到这件事的。 The causes for the congregation 讲了因缘和合而生的法会，就六种的因缘才能够成立了一个讲经的法会，即是好像我们今天的法会 你唔好睇轻呢个法会，呢个法会有六种成就先可以成就到你今日嚟听经嘅噃。第一，信成就，有人相信佛所讲嘅法；第二，闻成就，有闻法嘅人；第三，时成就，某时日某日期；主成就，有说法者；五，处成就，要有地点；六，众成就，要有发起众、随起众和合众。有六种呢个成就，先至可以成就呢个法会噶。即系话咩呢？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中观论点咁讲嘅？冇一样嘢系冇因缘和合而生嘅，一定要有好多缘而和合而生嘅。呢、这个叫缘起法，系因缘和合。能够因缘具足就有呢件事，因缘具足即系缘合则生，缘散则离。咁有啲人话我知道呢样嘢，咁又对我有咩好处啊？如果你知道因缘所生法，但对你真系太过有作用啦。你知道万事都系由因缘而生嘅，你就一定要去结缘啦。你想你嘅事业成功，你有结，你一定要有呢种缘分。如果你同人哋做生意嘅，你人事不和嘅，就是你嘅人冇成就啊！每一样嘢嘅成功咧，必须有人嘅成就、事嘅成就、处嘅成就。所以当你做生意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啦：我做呢盘生意，我有冇呢种六种成就咧？我嘅人成唔成就先？啊，我人里边和唔和合咧？我有冇对每一个人都有充分嘅了解咧？因为我系片面相信某人，片面相信某事咧。如果你咁分析嘅，你就一定会成功啦。如果你冇分析佢人嘅成就，你人嘅关系未搞好，人嘅里面嘅大家嘅谂法都不知，甚至乎呢个系坏人，呢个系恶人，你个 partner 系好嘅系坏嘅，你都未知，咁你就知道呢个有问题啦。你嘅人成就，你未做足功夫啊。即系话咧，呢六种成就 ，this six conditions you must have it all analyzed before。You can accomplish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咁啊，信成就咁，你信啊嘛，你有闻成就，听闻法嘅人啊嘛。咁呢个咧系从世间法嚟讲嘅。如果你从义理嚟讲咧，如是喻系指个法，指个妙理。即呢个喻字咧系观照波野，从实相波野。啊，观照波野系智慧，能观之智。实相波野系理体，系所观之理。理和智是一样的，一而二，二而一，是不变动的，理是不变动的嘛，理智如如啦，即是这个本觉是由此觉体启发出来的，就叫如啦。是呢就是指文字波野，即是说前面信成就这六种成就呢，是从世间法来看这个因缘成就。如果你从你是从事那方面来看这个如是我闻，从你嗰方面睇，如是我闻咧，如是喻里边就讲你讲观照波野同实相波野，即系有一个实相嘅理，第一个真理，又有一个寻求真理、启发真理嘅方法，有一个文字。咁寻呢个真理系如嘅，系唔变动嘅，系真理点会时常变动嘅？真理变动就唔会变得真理啦。事咧系必须要从文字去入手嚟了解呢个真理，咁啊叫做如是。呢、这个咧系高深啲嘅理解。是用理方面的理解，咪如是啦。我问呢，我就是阿难，阿难，阿难阿兰达是佛的使者，佛讲法嘅，佢多数次次都系听嘅，听咗佢一听咗佢就记忆得到噶啦，记忆力好强嘅，佢亦叫做多闻第一，须菩提就解空第一啦。阿难就多闻第一，即系话。他听闻咧个理论，佛所讲的义理啦，佢一听闻咗咧，佢永远都不会忘记嘅，记忆力好广，不可思议。有些人有咁嘅记忆力嘅噃，所以咧，我闻即系我阿难咧，听闻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呢个如是之理，呢、这个观照波野、实相波野啊，从文字里边得到呢个波野，系我阿难咧。如果用事相嚟讲咧，啊，参加呢个法会。啊！我呢个法会咧，阿难，我知道有六种成就先成就咗呢个法会嘅，叫做六种成就。信就如是，闻就我啦，事就一事啦，佛 就是讲法的人啦。在哪里啊？在舍卫国，佛在舍卫国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区。于是我问你明白了一时，咁点解一时就唔讲话2001啊、2011啊、1966啊，唔知冇呢个时，净系一时呢？因为佛讲法就唔止喺人间讲法嘅，去到兜率天或者去到佛喺呢、這个佛讲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咧，就喺天喺天上讲嘅地藏经，咁喺天上人间，咁个时间都唔同嘅，唯有系讲一时，一时即系喺某嘅时候，而且。印度人咧，對於歷史嘅時咧，佢唔係好敏感嘅，唔會話寫係2011年啦、1966年啦、1937年，佢唔會咁寫，佢以某時嘅啫。咁啊，一時啊，佛在舍衛國，佛嗱咩叫佛啊？好簡單啊，佛係咩啊？佛係覺悟啊嘛，覺有本覺、此覺。同埋究竟覺嘅噃，覺悟都有幾個層次嘅噃。點覺悟法啊？咁大家聽經，你唔係盲目聽嘅喎。例如好簡單，你聽我六種成就，你要醒水嘅咯喎。啊，原來我做事咧，我係要因緣嘅噃。如果我要做某件事咧，我有冇呢個因緣？有冇六種因緣咧？如果我呢個因緣唔夠嘅時候，我係咪要尋找呢個因緣？我必須要分析呢個因緣具唔具足咧？如果呢個因緣，如果你問我，如果你話啊，我某件事想做某件事成唔成功咧，我會問你，你有咩因緣先？你有冇時嘅因緣、人嘅人際，即係人際關係啊、時間啊、地點啊各方面，有冇呢個際會嚟造就呢樣嘢？咁所以你聽佛經其實係教你做人啊。所以我話聽佛經係要年青人聽啊，唔係個個都老及及嘅嚟聽。我唔係得罪你啊，唔係話你老咗嚟聽啊，老咗你退休先嚟聽。你應該十幾歲就嚟聽啦。呢度我哋有12歲嘅，有13、14歲嘅，嗱而家嚟聽啱啦。原來you have to make things happen. How do you make things happen?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ll the conditions to fulfill what you're going to achieve.If you don't have those conditions, you can never be successful in what you're doing. You have to build up these conditions. 你知道點解要呢種因緣嘅成就啦？咁啊，點為之覺啊？覺係點解啊？咩叫本覺啊？人人本具，雖輪迴生死，而此本覺絲毫不失。雖具有此本覺，但係當你喺迷嘅時候咧，你就妄想執着，不能證得。不觉将本觉就转为无明啦，本来有本觉嘅，你就唔觉啦，你唔觉啦，喺度虽然你唔觉啫，就喺六根门头觉有所知，这知见是从本觉流出的，你明唔明我讲咩啊？有啲人话我每一个字都明，我唔知点解，每一个字我咩本觉咩六根门头有咩人人本具，我知啊，嗰啲字唔系好深啫，但我唔知道点解喎，你知道点解就你上嚟呢度坐啦。咁我可以去聽啦。人人本具，即係話你本來已經具足噶啦，在性不增，在凡不減，湛然寂靜。你本來就有呢樣嘢噶啦，即係咩嘢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啲塵埃都唔係我嘅，你我本來就冇呢啲塵埃噶嘛。嗰塊鏡啊，你黐咗呢啲塵啊。嗰塊鏡話：我呢塊鏡咧，不嬲都有呢啲塵埃噶嘛。佢係冇呢個塵埃噶嘛。本來係光明顯照萬物噶嘛。佢本來就係清淨噶嘛。本來就有呢種 reflectability。佢本來呢一種發射光嘅光能，不過暫時係俾啲塵蒙咗啫嘛。本來無一物，本來你呢個塵同我無關噶。我唔會因為呢啲塵而知道我冇咗呢個本覺噶。即係話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人者心動。你聽講叫善緣啊嘛，你都識。有啲人聽講個善緣，我聽好多次嘅喎。有冇聽過講叫善緣啊？個節目啊，有啦。我有一次有一個居士同我講，佢喺溫哥華開車去 Calgary 沿途嘅時候，咁啊大家喺度傾偈，悶嘅時候講下啲典故啊、感應故事啊，有一個細路仔。12歲嘅啫， 一路行一路讲好多感应故事喎、哦。咁嗰啲大人话：，哇，咁你识咁多呢啲咁嘅故事噶？你喺边度听嚟噶？我听观城法师讲嘅，广结善缘啊，佢好嘢喎、哦，佢将嗰啲故事冚唪唥记得晒嘅、哦，我都唔记得。佢讲到冇边度咧，就话呢有呢个故事啊，呢、這个鬼故啊，有呢个禅师啊，咁佢原来佢不断咁听，听到你可以随时讲故事。我谂呢个将来系说弘扬佛法嘅人才，因为佢识晒啲故事。嗱，人人本具，即系话我哋里边有个佛性噶，有个真如啊，有个如来藏啊，有个圆成实性啊，我哋有呢样嘢噶。即是说呢，你时常转换你的酒店啊，你 check in check out 啊，那个是谁来的？那个是你来的嘛，没变到啊，没人跟你 check in 得啊，是你的嘛。不过 你有时候很惨，走到个摩区，有时候就 去 Presidential Suite， 八万元一晚的，你都 有资格睡，有资格住，你自己收回来的，你不要赖人，全部一手你自己 做出来的。你本来是你嚟噶嘛，冇变到啊嘛，人人本具啊嘛。你虽然轮转生死，而呢个本具冇失到都是佢啊嘛。你轮转生死是你带住你个业力轮转生死，但系你个呢样嘢冇遗失到啊嘛。虽具有此本觉，但系当你呢个本觉，当你一迷嘅时候咧，你就执着啦。即系话我本来清净嘅，当我呢个清净一迷惑嘅时候，一如痴嘅时候咧，我就唔清净啦。咁点解啊？嗱，我而家好简单，我举个例，我而家坐喺呢度。我眼观鼻，鼻观心，我无念，我咩都唔谂佢，我好清净，我冇谂过去嘅，我冇留恋过去嘅快乐嘅时光，我冇痛恨以前嘅哀伤嘅光景，我又冇谂住将来，我冇忧虑将来，我又冇我完全冇过去、现在、未来，我而家乜嘢都唔谂，好清净。忽然间我谂起，啊，我今晚要去开会，开会我讲啲咩嘢呢？我而家要對峙我個 partner， 我呢個 partner 好壞嘅，我要點搞掂佢咧？用咩手段咧？你忽然間諗咗呢樣嘢係咪本覺啊？唔係啦嘛！你忽然間就引起點樣啊？點樣鬥爭啊？點樣求名啊？求利啊？我今晚食咩餸咧？去邊間 restaurant 咧？我係咪去邊間？去邊間咧？今晚我點？完全你本來係清淨嘅，你一諗你有第二樣嘢諗咗，你就唔清淨啦嘛！咁你本来系清净噶嘛？你忽然间谂咗就唔清净啦，呢个咪即刻迷咯。本不觉将本觉转为无明啦。你时常都系咁噶，因为你念念不同噶嘛。因为我哋好似个喉猿猴咁不断烹圆噶，将当你时常个六根烹圆成系个所缘境转换嘅时候咧，你时常都系喺迷之中嘅。你冇咗个本觉，冇咗个清净心，所以你能够静坐打坐一时止观里边收集静坐嘅法门。当下你就清净，所以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随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是法身，法身悟了无一物，自性本然天真佛，即是本来的自性清净。不过我想了第二样东西嘛，我攀完我六根攀完了，攀完不但眼望，我眯埋眼，我想，我不断想过去、现在、未来，擘大眼就更加睇到烹完各样嘅嘢啦。但你一清净心、一收敛嘅时候，我一句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冇其他嘅。咁我呢个阿弥就系呢个清净心，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啫。但你唔系啊，你不断喺无明、哦，会产生不觉、哦。啊，虽然系咁，喺六根门头各有所知，呢个知见，呢个六根攀缘外边咧，都系从你呢、这个。本觉里面流出来的都是有个觉悟的，就是说妄不离真，真不离妄，本觉有了在这里，湛然寂静，在性不增，在烦不减，本来就是如此清净的。不过你想了第二样东西，迷惑了，那怎么为之此觉啊？你现在是此觉了，而家你聽經聞法啦，你知道哦，原來我妄覺之中咧有真性，有本覺嘅喎、哦。喺呢個生滅法裏邊咧，有不生不滅嘅佛性喎、哦。呢、这個有不生不滅嘅喎、哦，係清淨嘅喎、哦。有呢個覺悟，你有呢個覺悟咧，就叫此覺。啊，我而家開始覺悟啦。小乘聖人覺空，權勝菩薩道生著有，自修時著空，二者俱屬妄覺。唯独佛方能直觉， 这样了之就名为此国。即是说呢，小乘圣人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无自性的，他破了我执，没了我执了，没了我执还有这个法，还有这个空的法。权性的菩萨就没了空法了，即是说不执着法，破了我又不执，法又不执。但是这样，当他做众生的时候，他仍然有分别的，仍然在个妄觉之中，为众生度众生而有分别。但是他自修的时候呢，他就无有一法可得的。即是他内心虽然度众生的时候梗有分别的嘛，但是他内心无分别，他为度众生而有分别的啫。为法读法先有直觉，如果这样了之你就叫此觉。如果能够这样明白呢，你就开始觉悟了。这里很多人都有此觉的了。因为你知道，哦，我有个本觉的，我这个此觉呢开始欲动了，我要觉悟了。那我问了大家了，这个我们波野，我们讲波野嘛，有三种波野嘛，实相波野、观照波野同埋文字波野嘛。那我就问大家了，本觉是属于什么波野？实相波野啊。啊、你明白了，是实相，实相波野来的，这个真正的真如理体啊。此觉呢，你开始知道了，你开始从文字入了文字之后，你观照，你去修行了，你开始觉悟了。你有这个觉悟没啊？你有了，恭喜你了，你有了。有些人没的，有些人永远都是赌徒来的，永远都是在迷的，永远都是财色名食睡的，永远都是声色犬马的。你叫他不吃肉啊，很难啊，他一定要食肉，大肉王来的，一定要食肉。所以你开始有此觉了，你开始持素了，你开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耳语，你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是怎样？会不会赚多些钱？开始觉悟会不会聪明一点？聪明一点让我赚多些钱？你又走回去迷了，你又走回去迷了。究竟觉呢，了达此觉的道理，你了达咗此觉嘅道理，系明智嘅此觉。如果能够从性起修开始修行咧，念念反照，反照去观照，你时常行住坐，我都知道啊，我要起码我要有戒、有定、有慧啦，啊，我要开始觉悟啦，我有呢个真如自性啦。咁呢个时候就系叫做观行，观行嘅此觉，至到六根清净啦，真系六根清净啦，相似此觉。咁若以呢个功夫再进修行咧，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就份正嘅此觉。如果你知道无明正尽啦，彻底究竟，咁就究竟觉。咁嚟觉悟噶噃。如果我哋套入嘅观三波嘢咧，本觉系实相波嘢，此觉观照波嘢、文字波嘢，而达到实相波嘢，而达到究竟觉悟。你有本觉啫，但系你未究竟觉喎。即是说你的镜里面你有它的 reflectability， 照见五蕴皆空的明镜的体，但是你不抹掉那些尘，你都没有究竟觉的。即是你虽然有佛性，你不是真的佛的，你有佛性你都要修行才成到佛的。我有佛性，我不用修行，我不要拜佛，我不要睇经，我有佛性。你日话你自己佛性，你是不是佛？你都不是佛的，你必须要修行才成佛的嘛，必须要将那些尘抹掉啦！你一抹掉了，永远都没有那些尘啦。那这个究竟觉，你有这个佛性，但是你没有这个缘分去此觉呢，你就不能够成得佛。你必须要有此觉，而这个此觉呢，要做到很多因缘才可以成就这个此觉。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成就此觉，帮助自己成就此觉呢，哇，功德无量。《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有此觉，自己有此觉，这个功德大到不可思议，更大过你以七宝来供养恒河沙咁多七宝供养佛。因为点解啊？佢一达到觉悟咧，佢又可以救到无量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喺佛门做善事个功德咧，系大过你做社会嘅慈悲事嘅功德，大过你起医院，大过你起老人院。因为点解咧？你起医院、老人院系救佢一世啫，救唔到佢嘅本觉、此觉，佢达到究竟觉。但是你以佛法嚟布施俾佢，佢因为听到佛法而 超越生死，他都不用去魂院，都不用去医院，他永远不需要这些痛苦了。有痛苦才去医院，你救了他一生的生命，你救不到他的慧命。释迦牟尼佛是救人的慧命，是永远的慧命，一救就永远救了，不用生生世世都救的。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救呢，永远救的慧命，脱离生死，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了。好了，咁我讲咗佛个佛字咯，此国究竟国本国，佛在舍卫国系一个地点嚟嘅。佛在世嘅时候有几个圣地，你必须要知道个名。你去印度去边度？去通常去印度去参圣去边度啊 ？Buddha Gaya。嗱，你去印度去边度咧？有啲人知道佛陀嘅圣地喺边度啊？有咁多个圣地啦。佛誕生在 Lumbini 南毗尼縣，而家嘅尼泊爾啦。有冇去過尼泊爾啊？你去過嘅舉手。有人去過尼泊爾？哇！你好精進喎，去過尼泊爾。佛成道喺邊度啊 ？Buddha Gaya 喺 Buddha Gaya 菩提迦耶。佛初轉法輪喺邊度啊 ？Murugadhava 鹿野縣。佛在哪里？涅槃啊 Kushinagara， Kushinagara 就是居斯罗揭罗城，在这里涅槃的。这些人家问你，你都要知道的，所有的圣地。那佛说法在哪里说法啊？在舍卫城又说法啊， Sravasti 舍卫城，王舍城又说法啊， Rajagraha 王舍城，在毗舍尼又说法啦 ，Vaisali 僧伽师 Zamkasya 又在奇树给孤独院 ，Jitavana Anatta Pinda Sarama 呢个就是奇树给孤独院啦。咁呢度好啦，呢度咧呢度。佛在舍卫国，舍卫城，即是舍卫城舍卫国，在某一处地方，奇树给孤独园，奇树给孤独园是佛说法的地方，是奇陀太子和给孤独长者大家捐出来的一个地方。当时佛要找地方说法，奇陀太子有一笪地方，给孤独长者，有一个长者时常做善事救济孤独的人，时常布施给孤独人的这个慈善家叫做给孤独长，给孤独，记住孤独长，给孤独长者，他就看到奇陀太子的地方，他就要买这个地方来供养佛，是一个很富有的富甲一方的长者。这个奇陀太子说，你得啊，我给这个地方你，你将这个地方铺黄金，我卖俾你，有几多黄金就系、是、呢个价钱，就喺呢一度啦。咁啊铺黄，咪一于铺黄金啦。铺咗黄金，啲树铺唔到噶嘛，有咁多树。咁奇陀太子话咧，咁啦，树就我捐出嚟啦，地就你买啦，即、就、系、是、你铺黄金啦。咁因此咧，咁呢个地方咧系奇陀太子就捐树，孤独长者就捐地，就叫做奇树给孤独园啦，就俾释迦牟尼佛说法嘅。咁呢个佛陀说法就喺奇树给孤独园啦。就说法啦，这个地点说法啦。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区，咁咩叫做大比丘众啊？大比丘众，大比丘即系和尚啦，和尚大比就 Mahabhikshu。比丘点解呢？比丘有三个，有三义，有三个意义。意义：布摩、乞士同埋破恶。點解係布摩？布摩咧，當一個人出家嘅時候咧，魔王啊，自在天嘅魔王咧，唔中意嘅，因為你係魔王嘅市民啊嘛。魔呢個世界係由係魔自在天個魔咧係波旬，佢係統治呢個娑婆世界呢個世界噶嘛。當有人出家嘅時候，佢將來會成佛嘅，佢唔中意嘅。他感觉到很不开心的。暴魔，所有魔都惊暴，都不喜欢的。那就叫暴魔了。 乞士呢，咁呢個人呢係好謙虛嘅，佢為咗自己修行呢，佢謙虛到呢係佢自己唔煮食㗎啦，化緣托缽，將啲時間嚟修行，咁無我嘅，咁乞士。破惡呢，破佢係勤修戒定道，熄滅貪嗔痴，破惡嘅好勤力修行嘅。比丘呢三有呢三種意義，叫做 Mahabhishu。 咁啊，比丘呢三種意義點解要大呢？因為聲聞緣覺小聖上座部呢，只係自度而唔度他。大比丘呢，就回小向大，不單止自度，仲度做一切眾生，可以叫大啦，有大比丘嘅意思。所以唔係與比丘眾，唔係與普通嘅比丘，唔係與自淨係自覺嘅比丘，仲有覺他嘅比丘。講到一切眾生，願嗰啲菩薩比丘，即係話要度盡一，要講到眾生嘅比丘叫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區啊，點解呢？佛有隨眾噶嘛，每次講説佛法咧，最少都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嘅。咁呢一千二百五十人邊幾個啊？你要知道邊幾個啦？喺鹿野苑裏邊有五十人，開始嘅時候咧 ，Yasas 咧領導咗五十個人。皈依佛陀，成為佛陀的隨從眾 Yasas。 另外呢，就三家業了，或者三家攝了，有些人讀到家攝，有些人讀到家業。你讀家攝就得家業，如果人家讀家業，你又不要還錯。其實梵文裡面呢 Kazapa， 你家業家攝都是一樣的。其後的三家業呢，就是一個呢，就是優留頻羅家攝，就領導了五十人。呢啲係外道嚟嘅，佢唔係信佛嘅，初初係外道，後來就歸依咗佛陀啦。又有另外個加涉咯，就騎耶加涉啦，佢又有二百五十人。咁跟住咧，那提加涉或者羅提加涉，佢又有二百五十人。咁跟住咧，舍利弗同埋目犍連各有一百個隨從，加加埋埋一千二百五十人。所以佛陀初初咧一路咁去化緣咧，好多人隨從佢嘅噃。呢度加啲，嗰度加啲，結果一千二百五十人。呢一千二百五十人咧，時常都係跟住佛陀嘅。所以以前佛陀去講經說法咧，就唔係好似我咁少人嘅噃，一千二百五十人嘅，理工賽馬會都容納唔到，一去就一千二百五十人嘅啦，最少。又另外無數咁多鬼啊、神啊、護法神靈啊，好多好多嘅。最少隨從眾一千二百五十人，咁啊千二百五十人區啦。咁你明白呢度點解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啦？喺呢度一千二百五十人啦，好多係阿羅漢嚟嘅，好多已經超越生死噶啦。有初果、二果、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羅含、四個阿羅漢裏面都有好多已經成道，已經係成為成聖成賢嘅人嚟噶啦。裏面亦都有菩薩眾啊。以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壓收衣缽，洗足以敷座而坐。咁當時咧，世尊即釋迦牟尼佛啦，印度嘅出家眾咧。他的習俗就是圓門托缽，自己不煮飯。現在來到中國已經改變了，我們自己煮飯的。以前現在已經改變了，現在的和尚是自己煮飯的。以前不是的，是去圓門托缽。圓門托缽給什麼你吃什麼，給魚你就吃魚，給肉你就吃肉。所以不是一定吃素的，以前的不是一定吃素的。當然他們不是要吃，但是他們不煮的嘛。到時以當時嚟講咧，就係圓滿。以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當時佢食嘅時候咧，要搭衣而食嘅，持缽而食嘅。所以我哋而家出家人咧，無論出去食飯，喺佛堂食飯都要搭衣噶，唔係就咁啊食飯咯。咁著件短打就出嚟食飯噶，要搭衣食飯噶。你哋居士都要搭衣食飯噶。我觀音寺個個都要搭衣嘅食飯，每日都要過堂嘅。吃饭的时候不准倾偈噶，你嚟到呢佛堂吃饭，你都不准倾偈噶。你必须要念供，念完供先系结斋。就算你出去斋铺都系噶， 我出到去齋鋪，如果你請我食飯做午餐，我都係帶住我都係帶埋個缽，我攞住個缽食噶。我觀音寺個個出家眾都係持缽嘅，著衣持缽，根據佛制著衣持缽，搭衣持缽。個缽仲好講究噶，係用鐵嘅缽噶，唔係用瓦缽噶，唔係用木缽噶。仲有缽嘅應供量係點樣嘅，全部有講究噶。食嘅時候咧，唔可以單手食噶，唔可以趴喺度食噶，好多儀規要做噶。你有機會你要去觀音寺，我哋全部過堂嘅時候都要講規矩嘅，著衣持缽啊，即係要搭衣食啦，要攞住個缽食啦，三衣一缽，出家人三衣一缽啊，入社為大乘乞食啊，呢度。嗱，簡單嘅我唔會再詳細啦。如果唔係，真係講三年嘅，唔好。雖然著衣持缽入社會大乘乞食嗰啲唔需要講啦，去社會大乘乞食啦。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食完，還至本處啊，翻去本處，飯食壓收衣缽，洗足以敷座而坐，食完啦，收個缽啦，洗乾淨啦，啊，敷座而坐，展開嗰啲卧座具咧，就坐喺度啦，坐喺度開始講法咯喎。敷座而坐啦，再講少少。嗱，咁啊講咗第一份咯喎，講咗第一份最重要嘅咧，你知道如是我聞佛點解，舍衛國點解，六種成就點解，你要完全知道啦。第二份善現啟請份第二啦，善現就是須菩提嘅名，善現啟請是長老須菩提。點為之長老呢？德行同戒立都高嘅叫長老。德行大家知啦，戒立呢？出家人結一下就算得戒立，如果他沒有結下就簡直沒有戒立。我們四月至到七月的期間呢，要結下安居的，所以四月至七月的時候呢，我不出來的，就出來的時候呢，唯有結後下或者中下，除非弘揚佛法。如果不是弘揚佛法呢，沒有 excuse 的，不可以說，哦，我有人請吃飯，我又出去了，我旅行，我又出去印度，布德加爾，我又出去，不行的。結下安居不可以出去的，你結到一下就算一個戒立。你就算出家也好，你完全不結下的，天天去跑街坊的，你就沒有戒立的了，你沒有結過下嘛。你德行和戒立都高的，這個衰菩提最後就成為叫長老了。衰菩提為什麼呢？衰菩提叫又叫做空生，又叫善現，又叫做善吉。點解空生呢？佢出世嘅時候咧，佢家庭好富有嘅。佢出世嘅時候，佢個庫倉庫裏邊嗰啲寶物咧，忽然間好似冇咗喎咁。啊，過咗七日咧，就完全又喺翻度喎。空生即係冇咗，善現咧又忽然間又出現喎。咁佢嗰啲算命嘅睇相話啊，呢個係吉祥嘅預兆，從空而有。空生善現善吉，所以佢亦都叫空生善現現善現善吉。咁所以呢度善現啟請，善現啟請咪即係衰菩提咯？衰菩提啟請，啟請即係咩意思呢？啟者要發問請問佛陀一個問題啊，而衰菩提長者咧解空第一，佢明白空義。咁多個長者裏邊咧，佢係最明白空義嘅。未曾中论讲嘛，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啊，空义系难解，但系必须要了解空义，你先了解佛法，先了解波耶。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呢啲系印度出家人的習俗的儀規。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就問釋迦牟尼佛了：稀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富足諸菩薩。稀有即是說世尊真是稀有，這麼偉大的世尊，又可以這樣解釋。稀有世尊即是說世尊的行義，世尊的偉大之處，世間稀有又得。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富足诸菩萨。如来即是佛啦，嗱，而家已经差唔多五点噶啦，我谂我讲到唔好开始衰菩提嘅问题先啦。虽然呢系善现启请，衰菩提启请，今日讲到呢一度。至于佢启请问个咩问题呢？下回再续。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听晚是7:30至9:00，继续讲，我们开始消文啦，即是话每一句每一句都知道点解。咁喺消文里边咧，又讲好多义理出嚟，咁大家要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听一次唔听一次，必须要完全懂得《金刚经》。好。